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阴沉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处处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天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当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题为穿越历史的友谊的署名文章，表示相信中国同北欧的密切联系将为促进欧洲繁荣和中欧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据铁总消息，全国铁路二日发送旅客1268.4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创历年的清明假期旅客单日发送量新高。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圣彼得堡地铁三日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俄罗斯总检察院已将这一爆炸事件定为恐怖袭击事件。当地时间二日晚，塞尔维亚总理、执政党进步党主席武契奇宣布自己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表示，塞尔维亚将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B。成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换广州，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是张震岳的《爱之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10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的难免。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有你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承诺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给他，天气热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想要买酒来浇忧愁，却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包亲手烟，发现我为难18岁。相片还给我，在你身

心深处，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一路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拥抱。 柯的这首歌叫做遥望，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内地当年的第一部偶像剧《向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一些经典画面，因为这首歌就是当时这部剧的主题歌。接下来是那英的《我不是天使》。 这时天空要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的受伤，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迷途的路上没有太多的惆怅，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

上了一条斑马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想你乐意随我周围游荡，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道泛滥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把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快乐老家，所以要听到 Gary 曹格的掌纹。曹格当年出道呢，有很多的唱片公司都不太乐意签他，但是凭借他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来听听看这首掌纹。

现实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为你自己承受，也许啊，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有我，总是放感情少不了拥有，生命不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只有痛，真心剩下几种爱不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曾经爱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要泪流，似乎相信你的不同，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